秋天在我看来呢是非常的丰富绚烂的，金色草原、呼伦贝尔、油画一样的阿尔山、色彩斑斓的大兴安岭。现在是出游正当时，十一中秋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？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，我也可以放。不是就能够变坚强，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，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，没有流泪自己要为自己着想，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，我知道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把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挡， 说如果有人兴趣爱好一栏写着音乐、旅游、美食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注意了，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任何爱好。说的好像还蛮有道理的，这些爱好好像每个人都有的样子。你有什么爱好是独一无二的呢？ 抱歉，我抬起头看你。 身的疲倦。这一次你竟然没有掉眼泪，这一次也好像显得特别黑，这才了解你原来也能这样决裂。你说你从不后悔爱过这一回，只是我俩没有明天，爱得越深越有罪。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，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，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这本来就很累，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规？爱无罪，为他自己苦痛我也无所谓。如果一定要心碎，是我的荣幸能为你发心碎。爱得越深越有罪，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，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，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爱无罪，再过一百年我都这样以为，活着本来就很累，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。爱无罪，为他自己苦痛我也无所谓，如果一定要心碎，是我的荣幸能为你把心碎。 我发现人一旦拥有了自己潜意识里面配不上的东西，才会想要去炫耀，内心越强大越平和，就根本不需要靠着别人的艳羡目光来建立自己的自信了。人前疯狂的耀武扬威，通常只是为了发泄背后的委屈罢了，你说呢？ 朋友爱得那么普通，爱可以不

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如今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，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。 我有一个小小的领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，那些幸运的人呢只会越来越幸运，惨的人呢会越来越惨，这句话是真的不忍心说出口，但好像事实真的是这样。 我们和别人交流的时候，应该经常提醒自己，第一个，你说的意思别人明白了吗？第二个，你提到的人和事别人了解吗？第三个，你讲的东西别人有兴趣听吗？别忘了经常提醒自己。我妈妈每次要我陪她逛街买衣服的时候呢，都会教育我说，以后不要跟那些连衣服都不喜欢的女生玩，因为这样的女孩真的是太无情了。可能生活当中对于这一些东西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你又有什么是不由自主的呢？ 拒绝我所有语言， 般的浪漫，说不清。 其实生活当中的幸福就是在一天惨烈的战斗之后，到了晚上我们还可以坐下来温柔地聊聊彼此身上的伤口的来历。快乐的秘诀无非就是挖空心思填饱肚子，你说对吗？